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6集。王子峰想，我他妈……程老爷子也坐好，端起手边的茶，听到程饶汉的话，他只是略微点头，没有激动，也没有兴奋，表情平淡。 这件事暂时搁下。 程饶汉本来以为会得到程老爷子的赞赏，没想到老爷子反应这么平淡，不由愣了一下。 爸， 他把手中的杯子磕在了桌子上，十分震惊。 你大晚上的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？ 程老爷子喝了一口茶，眸色很淡，刻板威严。程饶汉不知道情况有变，但老爷子的威严在，他只是点头。程老爷子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，是程温如的。他朝程饶汉摆了摆手，不多言。 程管家，送大少爷出去。 程饶汉一回来，就满心欢喜地跟程老爷子报告这个消息，不敢多问，出来后才敢开口。 程管家，我爸是怎么了？我花了好大代价才通过欧阳威从129那里得到了买家的消息，错过这次机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望。 陈管家看着程饶汉，不由摇头叹了一声，然后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小玻璃瓶。 哎，大少爷，你看这个。 程饶汉本来还想说什么的，一转眼就看到陈管家手中的东西是一瓶忘忧。他如同见鬼了一般。 你们怎么还有额外的？ 拍卖场不是都没有了吗？谁手里还有这些东西？翌日，星期一。一个星期过去，每个星期一早上8点到10点，小提琴协会的2楼跟1楼教室都会进行公开课。秦闪跟汪子峰这三人7点就到了训练室练习。昨天晚宴，小提琴协会只去了少数几个高层，但魏大师收徒的消息已经在小提琴协会传开。 哎，听说昨晚小提琴界有一场名流宴会，魏大师还收了个徒弟。 王子峰拿着小提琴，他消息一向非常灵通，才过了一夜，他连魏大师收了个徒弟都知道，正在跟两位同伴科普呢。 嗯，都是京城的大人物，我们协会也只有5-6个人能去。 说到这儿，他压低声音， 似乎还有 M 州的人。 当然，他只能大略知道来了些什么人，至于到底是谁，他也不清楚，只能说个大概。京城的这种高级宴会隐秘性很高，去的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不会嚼舌根子。至于其他的服务性人员，他们谁敢把这些大佬的事情往外抖呢？不过几家媒体报道了些许，只是眼下网络流量至上，微博上每天都是那些流量明星的分手自拍，专业性学术性的报道在这里都激不起半点水花。 啊， M 中。 田潇潇放下手中的书，看向他，有些好奇。 天才云集。 汪子峰含糊地开口，没多解释，只是看向秦冉。 秦冉，戴老师还没动静吗？他怎么还没找你？ 真的不科学，以秦冉这分量，不说戴然，其他老师也不会无动于衷的，连汪子峰自己都有好几个老师询问。秦冉这么优秀，不可能没有老师找他。秦冉把耳机塞到了耳朵里，低头似乎是没有听到。汪子峰也没有在意，他看了眼时间，快到8点了，就站起来。 两位，快走了，今天有公开课，机会难得，不知道是哪位老师讲课。 进小提琴协会的有些出色的学员被小提琴7级或者8级的老师收作徒弟，可以开小灶。其他没有老师的学员只能听每个星期一次的公开课。 有时候运气好，还有可能遇到魏大师。那时候，即便是晴雨，也会放下手边的事去听公开课。今天来的这位老师似乎有点分量，汪子峰去抢位置的时候，已经被占了一大半。 哇，来听课的人好多啊！ 汪子峰占了中间的一排位置。8点，讲课老师带着 U 盘进来，一看到老师的脸，201教室里的学员一个个兴奋地相互讨论起来。来人正是戴然，他打开投影仪，对201教室里的人介绍自己： 我是戴然，你们可以叫我戴老师。今天我给你们讲讲动作模仿、内心感悟这两方面。 秦冉听了一会儿，戴然作为仅次于魏大师的人，在小提琴方面的造诣自然很厉害，至少是现在的自己比不上的。他带了本书，一边翻看着书，一边听着戴然的课程。听到一半，他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文英发的消息。 在哪儿？ 秦冉很老实地回道。201听课。手机那边的文英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好半晌才回道： 我知道了。 他放下手机，看向坐在会议室的魏大师，失笑道： 秦小姐去201听公开课了，好像是跟她的组员一起。 这还真是头一遭，魏大师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学生跑去听公开课，这是对他这个小提琴协会的会长有多大的不信任啊。 他之前是在哪个训练室练习？ 魏大师放下手中的文件。 211训练室。 文英很关注秦冉的学习进度，自然也很清楚。 行。 魏大师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又弯腰拉开抽屉，拿出来他昨晚刚完工的一份训练表格。 我直接去找他，协会这边你看着。 一个星期过去，他要检查秦冉的学习进度，并给他一份新的训练表。文英送魏大师出门。等魏大师出门，会议室内坐着的其他几个人才继续刚刚的话题，略显忧虑。 戴老师昨天好像又收徒了。 戴然是铁了心要跟魏大师杠，收了那么多优质学员，不就是要在2个月后 M 州协会的招生表演上让自己的学生打出风头吗？可魏大师只有一个徒弟啊。2个小时过得很快，10点，201教室的公开课结束，戴然收起了自己的东西。田逸云站起来，拿着笔记，恭恭敬敬地走到他身边，声音挺响亮的，说道： 老师，我昨天有一个点想不明白。 戴然这一次看中的学员本来是秦冉，但昨晚魏大师都公开了选秦冉为徒，戴然只能退而求其次，看中了田逸云。 是逸云啊。 戴然对自己的徒弟是有足够的耐心的。他看了一眼田逸云的笔记本，声音和缓地说道： 啊，这个问题有些复杂，走吧，去我办公室，你师姐也在那里。 田逸云合上了笔记本，跟在戴然身后往外走。他笑得一如既往的甜，一张娃娃脸也很给人好感，但此时眉宇间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。秦冉是5级学员的消息出来后，田逸云也消沉过一段时间。他原本以为戴然一定会选择秦冉，可没想到昨天晚上峰回路转。这样想着，他不由看向秦冉的方向，对方低着头看不清脸。等戴然两人离开后，201教室里其他人才反应过来，十分震惊。 田逸云竟然拜在戴老师门下了。 我去。 有人忍不住看秦冉的方向。 昨晚的事情。 李雪作为田逸云的代言人，直接被其他人围起来，他也不隐瞒，说： 戴老师人很好，逸云还拿到他的私人笔记了，等他看完了就会给我看。 一个多星期前，李雪对自己的决定确实非常后悔，毕竟 人往高处走，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跟五级学员组队的机会，他怎么不会捶胸顿足呢？可眼下戴老师收了田逸云为徒，没有收秦冉，这让李雪有了些许安慰。 这简直太不科学了。 汪子峰拧着一双俊气的眉，沉声开口： 为什么戴老师没有选你？ 秦冉拿着一本书，慢悠悠地跟着他们俩，手搁在脑后。田潇潇拿着秦冉的学员卡，走向训练室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，一张妖娆的脸上笑意不减。 哼，淡定，万一戴然眼瞎呢？ 你都这么激动了，还叫他淡定？ 一，门打开，田潇潇先进去，汪子峰紧随其后，秦冉在最后带上了门。汪子峰有些不太高兴，有气无力地往小提琴的方向走。 我先练。 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就看到书架边站了一个老人。老人手上还拿着一本书，似乎是听到声音了，他侧了侧身，露出一张苍老又威严的脸。田潇潇不认识这个人，挺礼貌地开口问道： 请问您是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